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中，近300部电影将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让观众尽情享受电影的魅力。本届电影节还特别设立了女性之声展映单元，这一单元展映的电影大多数都是持续关注发现电影对女性身体内心生存境遇历史记忆的刻画，鼓励挖掘将摄影机对准女性的电影人和作品。那么当女性遇到电影会发生什么样的奇遇呢？中国第一位女演员、第一位女编剧、第一位女导演，她们是如何走上电影舞台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一本书《拯救与困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悲剧》，一起聊一聊女性电影。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聊一聊有关女性电影这样的话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一本书呢，叫做《号脉电影》哈，整体上把握中国电影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哈，一个很宏大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将这个我们关注的点呢，放到一个和昨天相比略微小一点点的主题之上，因为毕竟女性有半边天哈，我们来说一说女性电影这样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夏。周夏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李清晨。清晨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呢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哈，那这里呢首先我想问一下周夏，就是在目前北京国际电影节所上映的这么多部电影当中，您比较感兴趣的是哪几部呢？ 我主要关注了他的女性之声单元。 嗯， 女性之声单元这次有7部电影，我都买了票，但是我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这两部电影。一部是纪录片叫恋爱，是个女导演导的。另外 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 恋爱其实讲了5个单身女性去相亲的故事。她们相亲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其实展现了其实当下都市女性的一些困惑，我觉得是非常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 那还有一部呢？ 还有一部叫珍珠。 珍珠哪两个字啊？ 就是我们佩戴的珍珠了， 这个珍珠， 但是是这位女主角的名字。它也是我们电影资料馆艺联发行的一部文艺片，是李云波导演的一部，也是关注了一个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的一个，很巧哈。 嗯， 这部是故事片，那个恋爱是纪录片，其实都是针对了一个都市女性婚姻焦虑的一个问题。她是想在自己母亲因为得了癌症了嘛，在她去世之前想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是这么一个故事。 既然我们今天聊女性电影，您呢也是主要研究女性电影的，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什么样的电影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这个女性电影？ 其实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早的时候女性电影是说的是女导演导的电影，但是这个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女导演可以导任何电影类型。那么那个广义的就是关注女性题材的电影，我们都把它叫成女性电影。所有是以第一女主角，主角是 女性，然后呢是关注的女性生活，女性生活题材的，我们都把它叫做女性电影。但是呢，这些年它的狭义的定义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呢？这个狭义的定义其实从西方来的，女性它严格来叫可以叫女性主义电影。它这个电影当中必须是制作人，也就我们说的编导，它一定是具备清醒的女性意识的，它有独特的女性敏感度的，这波女性电影可能真的不是男导演能拍出来的，它可能真的是必须是严格的女导演拍的，关注女性生活议题的电影，我们把它叫做严格的狭义的女性电影。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有两部比较感兴趣的电影，一部是《恋爱》一部是《珍珠》，是吧？那可能很多朋友啊目前还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是吧？您能举一些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近一年以来上映的哪部电影，主要是在院线上上映的哈，大家比较了解的哪部电影能够归类为您刚才所 说的严格的 对严格的女性电影？ 哦，那这两年其实还是挺突出的，因为全球的都有一个女导演拍摄女性电影的一个浪潮，包括这个三大奖，就国际三大奖，像戛纳电影节，还有威尼斯电影节，还有柏林国际电影节，我发现真的都对女导演拍的电影给予了很大的一种鼓励。像那个燃烧女子的肖像都是女导演拍的，也获得了大奖，包括刚结束的这个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女导演也都获得了一个重量级的一个奖项。那么国内的这两年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关注女性议题的电影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因为还达不到涌现，还没有那么大的量，但是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前两年的那个腾从从，导演的姚晨主演的《送我上青云》还有这个 电影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 对，然后还有今年的引起很大争议的殷若曦导演的，就张子枫主演的《我的姐姐》这都是非常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电影。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向前追溯一些哈，我们可以说近40年来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啊，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哈。那么在这40年的时间里面，您觉得比较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女性电影都是一些什么电影呢？ 哦，那这个就绕不过去了，就是黄蜀芹老师导演的《人鬼情》。就当时我还是要考博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突然就被镇住了。我作为一个女学生吧，突然觉得这部电影特别不一样，它已经打到我的灵魂深处。但是我当时其实对女性电影没有太多概念，但是它为什么那么独特和不一样呢？我后来学了电影，尤其是女性电影这个专题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它展示了一个女性，尤其是一个戏曲演员，她们美的一个女性为什么要在舞台上扮演一个那么丑陋的鬼，就是钟馗，是因为他在生活中男性理想男性的缺失，所以他要扮演自己扮演那个理想的男性去保护自己。所以他中间有很多艺术性的表现，比如说最后的人鬼对话，他自己和他扮演的钟馗的一个对话，然后刚开始呢又用了很多镜像，就是从他是一个女小生，然后呢开始装扮，然后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钟馗，就这么一个过程的记录。我觉得一头一尾都有很多的对于性别镜像就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达。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您这个研究的方向把它重点放到这个女性电影上呢？ 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提到这个关锦鹏的电影了。因为我是从大学本科我学的是影视文学，那时候呢毕业论文写的可能大家也都会去写的一个题目就是张艺谋的电影。那时候我完全没有 太多的女性意识的萌发，但是到硕士阶段的时候，我当时在一个课上，一个老师放映了一部电影叫《胭脂扣》 啊，《胭脂扣》啊，这个大家很熟悉， 对，是一个人鬼情未了的故事，让我特别的对悲剧产生了一个喜好。当时呢，就是觉得关锦鹏导演对女性的那种同情和那种细腻情感的把握非常厉害，因为她是根据李碧华的小说改编过来，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女作家， 对 啊，这是第一次我接触到了关锦鹏的这个电影。后来我自己又看到他拍摄的《阮玲玉》，阮玲玉就张曼玉演的这个30年代特别有名的默片皇后阮玲玉的故事。那么这个电影不仅是讲了阮玲玉的故事，而且他把那个时期，就是中国早期电影30-40年代的黄金时代全部展现出来。我那时候发现，哦，我对电影史这么不了解，我虽然对当下电影很了解，但是对中国的老电影，哦，原来还有这么辉煌的过去，还有这么棒的演员，所以我对了那个时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我就找了很多的老片子来看，所以到博士阶段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就要研究中国早期电影当中的女性，包括女性电影人以及在电影中呈现的女性形象，这就成为我的一个课题了。 对，所以呢，这就到我们今天重点为大家所讲的这本书了，是吧？啊，那么这本书叫做《拯救与困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悲剧》。单就这个名字，我还想问您一下哈，为什么叫它《拯救与困惑》呢？怎么拯救？什么困惑呢？ 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因为拯救，这个其实是当时的电影人拍摄电影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个时期刚好是中国近代史是苦难重重的时期， 对对， 是中国人是受压迫的一个阶段，就是所有的苦难在电影中表现到，所有的苦难都变到加在这个女主角身上，她是一个苦情戏的女主角，每次这个有道义的这么一个编导，尤其是郑仲秋，他开创了女性苦情戏，而且拍了一系列的家庭伦理剧，他在这个电影中就发出了救救弱者、救救女性、救救孩子的呼声，他是站在一个儒家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救一下这些的妇孺，所以他拍了一系列的女性题材的电影。那么当时其实拯救女性也是一个有良知的男性知识分子常说的一个主题，这是广义上的女性电影，就女性题材电影，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主题，拯救。 拯救，困惑呢？ 困惑，那就要说回女性自身了。刚才是说我们是电影的编导，现在这个困惑产生到女性自身，其实尤其是有一部片子，就是史东山1948年拍摄的《新闺怨》。《新闺怨》讲的就是一个知识女性在婚后，她无法平衡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她虽然做了一个妻子，做了一个母亲，但是呢，她感觉到没有意义，就是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自己的丈夫事业越来越好，他们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为什么她就连钢琴最后都要卖掉？所以她产生了很大的困惑，甚至最后她为了想摆脱这些的困惑，她去应聘做女秘书，但是呢，因为孩子照顾不周，她又雇了保姆，就生病，然后照顾不周去世了，这对她是很大的刺激。原作当中这个女主角叫绿茵，她是自杀了，她因为孩子的夭折，她自责，然后是自杀了，她有很大的困惑，我如何来平衡？但是最后因为这个自杀的结局引起了很多观众的不满，她为什么女性要最后自杀，这么悲观呢？ 对， 当时史东山为什么拍这个电影，当时他看了很多资料，当时有很多女性自杀的资料，他看到很受震撼，他虽然作为一个男性，但是他也为女性的困惑呢要发出一点呼声。他最后改的这一版是，他虽然自杀但是被救了，最后他跟他丈夫有一个对话，是在质疑现在的社会为什么女性这么难，就是最后还打出了一个字幕说 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不能变一变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困惑到现在依然存在。包括前两年的82年生的金智英，他真的是新的一版的韩国版的新贵院，是不是？他也是一个大学生毕业的，但是呢，他在家里生孩子、照顾孩子的这阶段，被社会上人叫妈虫，对他没有尊重。然后呢，他在这个日常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当中没有价值感，他就产生了一些幻觉，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我觉得依然是在困惑。而48年已经提出了这个困惑，所以我觉得当下再去谈女性电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对，那您这本书的副标题《女性悲剧》，那也就是说，您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很多电影，它都是以悲剧的结尾吗？ 很有意思啊，在那个49年之前，咱们看很多中国早期电影都是女性苦情戏， 哦，都是这样的， 几乎占到一半以上。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好奇， 为什么会这样？ 哎，对，为什么观众喜欢看悲剧？我当时印象很深，我看过这个张爱玲做编剧的一部电影叫《太太万岁》，太太万岁里面很有意思，他们婆媳之间有个对话。媳妇儿说，就是有一出戏要上演了，好像是祥林嫂吧，然后那个她婆婆说好看吗？然后她媳妇儿就说，哎呀，是苦戏呀。然后婆婆说，哎呀，太好了，我就爱看苦戏。就可见尤其老百姓为什么对苦戏这么迷恋，包括我看关锦鹏的那个悲剧电影，像那个《胭脂扣》，我为什么那么感动呢？我想探究，就人的这个观众心理对于悲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快感，因为他肯定会有这样的愉悦，他才会去看悲剧。它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主要是电影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电影人，下篇主要是探讨女性的悲剧，就是从这个它的自然的属性到社会属性，一直到从小说戏曲一直到电影中的悲剧，它是怎么演化过来的，这个悲剧传统是它的一些审美特征是什么，我是探讨了这一个渊源，最后去探究一下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在看这个电影，尤其是在苦情戏当中的一种不同的心理，为什么喜欢去看悲剧，去做了一些研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我还发现，就是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中国早期电影是从1905年开始到1949年， 对， 那1905年应该说是中国电影成立的那个年份，那个时候世界电影是1895年，是吧？ 早了十年， 早了十年，对。那就您这本书当中所涉及到的女性电影，就是从中国电影出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这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电影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和探讨，是吧？ 对，它是那个范围确实是特别大，我确实第一次也尝试做了一个开放化或者一个扩大化的一个研究，因为如果你只是做女性电影人的话，那真的是除了女演员之外啊，女编剧、女导演、女制片人太少了，在49年之前都是凤毛麟角，但是我把女性形象如果加入，这个内容就很丰富了。我们从第一部电影开始说，像1905年的《定军山》，它是一个戏曲电影啊，它跟女性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到1913年。就跟女性有关系了。为什么呢？之前为什么跟女性没关系呀？演员都是男演员，因为女性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她是 待字闺中 的。 对， 谁开了先锋呢？1913年，林明伟呢，他拍了一个电影，其实是他的哥哥拍的，李北海拍了一部电影叫《庄子时期》。他的弟弟呢，林明伟在这个《庄子时期》这个电影里扮演了这个庄子的妻子，他是男扮女装，但是还少了一个女演员，就是他旁边要有个丫鬟，那怎么办呢？后来他没办法，他就找了他的妻子来扮演他的丫鬟，然后由此严珊珊他的妻子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演员，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完全是被动， 偶然的， 偶然的，为了支持自己丈夫的电影事业，就这么走上了电影舞台。 对，但是被写进了史册里。 对，第一个写的就是她，因为她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女性。她15岁都参加了北伐军，她是参加了女子炸弹队，曾经在苏北救死扶伤，是女中豪杰。但是呢，她又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就是18岁敢登上电影银幕，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先锋的一个行为，激励了很多女性。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她之后的7-8年都没有再有女性登上电影舞台，直至1921年的闫瑞生，他是讲了一个妓女被杀的一个案件。这个妓女呢，是由生活当中真的妓女扮演的，王彩云也是做了女演员。所以那时候的演员的地位很低的，就像当时把他们叫成戏子。 对， 所以更何况是女演员，是不能让大家看到的女性。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包括最后还产生了一些女明星呢，就是那个殷明珠，当时应该在上海叫是 FF 小姐，她就是时髦女郎的意思。她去很勇敢地走上了电影舞台，拍了一部旦杜宇导演的《海市》。海市呢是一部模仿西方的电影，因为她是时尚女郎嘛，就讲了一个爱情片，就是这么慢慢出现的女演员女明星。但是引起轰动效应的是明星公司，就刚才提到的郑正秋先生拍的一部片子叫《孤儿救祖记》，这个诞生了一位真正的女演员女明星，她的名字叫王汉伦。她是 那应该是哪大概哪年了？ 1923年。 对， 1923年《孤儿救祖记》应该是引起了轰动，而且救了明星公司。明星公司刚开始拍片子，连一个拍片的场地都没有，就拍完这部片子赚了钱，就有了自己的片场了。而王汉伦也成为明星公司的当家花旦。但王汉伦走上电影舞台很不容易，她是一个知识女性，她是跟她哥哥决裂，然后当上了电影明星。然后之后呢，她还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她还做了女制片人，自己出品，自己主演的一部片子叫《女灵复仇记》。然后她用这部片子赚来的钱最后告别了影坛，开了一家汉伦美容院。 美容院啊？ 对对，他改行了，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因为后来我看到他自己的口述是说，女性在那个年代要做电影太不容易了，受到了太多的欺骗，所以他就从此告别了电影界。 是 这么一个过程。 那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那女性不管是指导电影然后参演电影，其实都是要克服重重困难的。 对， 很不容易的。 他们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我说的都是幕后女性电影人。比如说中国的第一位女导演谢彩珍，她是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孤雏悲声》，但这部电影拍完她也就消失了，所以非常之少。为什么呢？你都可以想象，就在电影那个商业环境当中，其实对女性做独立制片去想去拍片子简直比登天还难。唯一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这个叫吴锦霞，她是香港的第一位女导演。为什么她能拍10部甚至11部电影呢？有的是做制片人，有的是做导演，放在一起就有11部。她为什么能坚持不断地拍这么多电影？是因为她的条件太优越了。她是美籍华人，她爸爸是做电影发行商的，而她呢自己又是一个中性打扮的，所以她能在男性世界里出入自由。所以你看她的创作生命力还是很强的。 对，没错没错。刚才呢您是简单的跟大家把这本书当中一些内容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 对， 是吧？因为这本书当中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女导演， 对， 很多很多的女演员。那其中呢也有像阮玲玉这样典型的一个个案的来分析，是吧？那我们呢没有办法一一的全部的来展开了，大家可以来看这本书。下面呢我们就想请到这个李清晨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最开始的时候您又是怎么知道周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打算出这样的一本书的呢？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出版社呢 做了一套丛书，叫《中国电影史工程》。 嗯， 这套丛书的主编是饶曙光老师和丁亚平老师，是两位资深的这个电影学者。应该说是饶曙光老师发现了周夏老师的这本书，然后呢就纳入到了这个工程当中。 当时这个书已经出版了是吗？ 没有，当时 还没有。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丛书的项目刚刚 立项。 然后呢，到我接到这本书稿的时候，是这个情况，因为当时我也是正处于一个对女性议题还有这个女性电影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的一个时期，所以呢当这个书稿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这本书，然后我就要看这本所以跟这本书也是特别有缘分。 那您那时候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这个书稿已经是完全的已经完成了吗？ 对，已经完成了但是到我手里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几年了然后呢在我翻看这书稿的过程中，再加上我跟周夏老师交流的时候呢，周夏老师又产生了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还要再去看一看。因为周夏老师是一个特别完美主义的人，然后就对自己又有了更高的要求。那时候正赶上疫情期间，所以周夏老师就花了特别大的心血对这个书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改。 这个修改哈，和您第一次看到的这个书稿差别很大吗？修改之后， 我觉得是增添了很多的内容的很多细节上的修改。到我后来我拿到书稿正式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稿子太完美了，就几乎就是一本完美的书稿，就几乎连错别字都很少了那种。 是吗？ 对对对所以我看的过程也非常愉悦，因为这本书里的观点，绝大多数观点都能够直接击中我所以我特别的能够跟他产生共鸣。 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什么样的观点正好击中了您？ 比如说在这个周夏老师分析完这个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之后在第二篇其实他分析的就是中国早期电影这个女性悲剧的背后它产生的这个社会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个他已经跨出了单纯电影史的一个范围， 对， 它已经扩展到了比如哲学的 社会学 对社会学的 心理学 对心理学的人类学的这个领域了最终这个结论就是说女性的悲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赋予的是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悲剧是男权政治的产物，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这本书所要揭示的一个核心的要义然后包括它中间的很多的这个特别细致的解析，可以完全可以和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本书来对比来对，因为跟他的很多的观点是一致的 您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 对，是的是的当时我一边看我就是这个感受，所以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本书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觉得哈，这本书读下来，那对于可能对女性电影不是特别了解的读者哈，或者说对于我们平时仅仅是看过一些这种院线的电影的这种观众来讲，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呢？他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不同的感受就在于，就是也是这本书的它的一个特别大的开创性就在于它是用了女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早期的电影史。怎么说呢？因为写中国早期电影史的书其实是不少的，但是从女性的这个视角来写的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看来，我们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本身她是一位女性，所以她就构成了一种女性作为一个话语主体，她对电影史的书写和表达，从而使这本书就成为了真正的女性的电影史。 那您觉得哈，这本书刚才我们是从这个读者的角度哈，普通观众的角度，您说您的评价是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那如果说从一些专业的电影人的角度，您觉得看完这本书又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东西呢？ 从女性这个电影人的角度，这本书就更有价值了。因为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定的惊讶在里面的。 哦，怎么讲？ 就是说我对中国早期的电影史其实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多或者不是从这个角度了解的，可能之前都是从比如商业的角度产业的角度，但是极少有人从女性的角度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100年前的电影人对女性议题已经做过这么多的这个工作了，他们已经创作的作品里面这种女性意识已经这样鲜明了这是我非常惊讶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给我很大的这个启示，就是说这个作品对我们现在的女性电影创作啊，我们的女性创作人来说，一定会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的。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么多部女性视角的电影啊，也提到了这么多这个女性的导演哈。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也好啊，我们的读者也好，想要看一下这些电影，您觉得去哪里能够看到？或者说呢，您给大家推荐几部刚才您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到过的电影，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 其实现在看这个片子渠道已经很方便了，我也很庆幸我十年之后我再来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因为当时写出来还是有点单薄了，其实好多资料我也看不到，我只能根据文本他当时留下的一些剧本啊，来感受他的故事，或者一些当事人的口述，比如说蝴蝶的口述，一些那个别人对他的采访，我来看他的自己的自陈。但现在真的是很幸福了，我其实有很多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有些片单50%，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留下影像的50%，其实我们是在大众渠道是可以得到的。另外我给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的单位 电影资料馆。 对，中国电影资料馆应该是中国电影的宝藏，它存了最全的中国电影这个胶片拷贝大部分都在资料馆，所以很多电影我是在资料馆的艺术影院影厅看到的，这是可能有时候网上是查不到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再给大家推荐几部吧，就您刚才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推荐了好几部了哈，那您可以再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推荐几部您觉得比较值得让大家看的。 哦，49年之前的中国的女性的苦情戏其实挺多的，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阮玲玉演的一系列的片子，那神女这是她的一个巅峰之作了，包括后来的她的新女性，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典的电影，比如说费穆执导的小城之春 啊， 也是女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情感纠结的一个故事，而且是非常电影化的一个表现，然后还有张爱玲做编剧的太太万岁，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包括40年代的乌鸦与麻雀，还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它是有一个史诗性的家庭伦理剧的一个故事，蝴蝶演的姊妹花，它是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 那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关于女性电影就刚才提到的像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还有王君正导演的 Taxi 女人，我觉得这部电影很超前，就是讲了一个知识女性和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女性， 听过这部电影， 他们之间的因为一天就认识了，而且就产生了那么奇妙的化学反应，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就是应该是90年代初太先锋了，甚至太超前了，前卫了，所以他那时候没有太多指引，现在反过来看，居然那时候能出现，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对，那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是吧？好， 是。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女性电影的话题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谢谢周夏，谢谢。另外呢也谢谢清晨，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聆听，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